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01集，另一种可能。众人都看着两个穿着太学学袍的小孩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， 太学会教这个吗？ 我都是书上看的，只知道什么官职负责什么，再认的是谁我就不晓得了，你们问他，他都清楚的。 说着包岩一指身旁庞玉，众人又都看庞玉，庞玉咬着蛋饼点头。 小小胖，这些人你都认识的吗？ 差不多吧。 交友广阔呀。 嗨，我爹啊，这就是管六部的，这逢年过节啊，来串门的官员不要太多，每一个我爹都会详细跟我讲一下是干嘛的，哼，又不是太难记。 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，那意思不难记吗？白玉堂失笑，让他像包岩那样看一遍书记住官职倒是可以，可让他一个个对号入座，那也未免太难了。众人也都感慨，不愧是太师之子。 哎，这几个人你都熟悉吗？ 庞玉此时已经吃完早饭了，就端着杯茶想了想。 这四个呀都很能干的，我爹跟我讲过，这四个人呢不只能干，这野心也大，还心狠手辣，要提防的。哎呀，不过我觉得嘛，都不是太靠谱的人。 怎么个不靠谱法？ 哼，这四位家里啊都是有闺女的，曾经啊都想把闺女嫁给我。 小小胖好受欢迎。 庞玉嘴角一抽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 这句话少说也是好几年前的了，那会儿爷臭名在外，哪有正经做爹的肯把女儿给我的，还不是想巴结我爹。哼。 众人都点头，的确是这么个道理。 哎，这我爹呀，这以前就跟我说过，就算他这么一个功利的人，如果皇帝啊是像我不良那会那样的混子，他也是死活不会让我姐嫁过去做王妃的。可见那些啊主动提出了要把闺女给我做媳妇儿的呀，都不是好爹。这虎毒啊还不食子呢，这种亲家可要不得。哎，这年头啊，做坏人也要做得有人品，有的方面可以坏，这有的方面嘛也得有节操。 众人抱着胳膊看了庞玉良久，转过脸问包岩， 包大人对你这方面有什么教诲没有？ 清廉正直，心怀天下，不畏强权，做不到就乖乖当你的大才子吟诗作画，或者回泸州老家种地去。 展昭等人都拖着下巴发呆，这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为官之道啊。包岩和庞玉吃完了就跑去太学上课去了，留下众人开始一天新的调查。不管怎么说，眼前有四个嫌疑犯，只是要怎么调查，总不能上门问吧。赵普倒是出了个馊主意， 做爹的不认的死尸未必女儿不认呢。 可是那些大家闺秀都嫁人了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么给他们看画像？ 找个机会呗，找人帮帮忙。 找谁啊？ 胖姨。 众人眼前一亮，对呀，找庞飞帮忙。公孙给庞飞写了封信，让小四子进宫一趟，将信交给庞飞。庞飞看完信之后跟太后商量了一下，当天下午太后下了一道懿旨，说是在后宫摆了个茶话会，找些官员夫人进宫吃茶聊天。这千载难逢能跟太后庞妃亲近的机会可不多，各家官员赶忙就把媳妇儿送进来了，有些家中有女还没来得及嫁的恨得直磨牙。展昭和白玉堂也进了皇宫，找到了南宫季帮忙。南宫也替他俩出主意，怎么样让那四位夫人这么巧看到那张画影图形呢？最后 这任务交给了两个人，小四子和香香。庞飞特意将那四位夫人安排在一桌坐着，小四子和香香的到来引起了一阵小轰动，几位夫人都等着他们过去玩。众夫人喝茶吃点心很是开心，小四子最终到了那四位夫人的桌边坐下，聊着聊着就聊到小四子帮公孙在开封府查案的事情了。其中一位夫人就问小四子，最近开封在查什么奇案吗？于是小四子就将那张画像拿了出来，根据那天崔鑫对崔成的描述，公孙将画像修改了一下，尽量让两者更像。不远处的屋顶上，展昭、白玉堂都紧盯着这四人，连一旁喝茶的庞飞和太后也都注意着这四位夫人的神情变化。四位夫人则是很感兴趣地传递着那张画像看，期间还讨论了几句。可奇怪的是，展昭揉了揉眼睛问白玉堂， 我是不是眼花？ 应该不是。 身后突然传来两个声音，展昭和白玉堂一惊回头，无奈了，就见天尊和阴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抱着胳膊正蹲他俩身后呢。此时庞飞和太后也对视了一眼，神情似乎是有些困惑，为什么这四位夫人的反应会让暗中观察的众人吃惊？因为他们四个根本没表情，或者说没有异样的表情。他们四人显然从来没见过画像上的人，小四子送上画像的行动也算突然，如果真的曾经有感情，无论谁一瞬间肯定会有些表情的变化，可这四人没有。 是不是太师这次估错了呢？ 不会吧， 与其说太师估错了，不如说你俩推算错了吧。 身后阴侯戳戳两人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头，天尊也挺认可阴侯的话。 崔成心上人是某个官员之女，然后那官员为了不让女儿嫁给穷小子，杀了人再扔井里，这摆明了是大戏的内容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泄气，难道真的推算错了？这时候就见庞飞站了起来，走向一旁的小院，与此同时一个女影卫落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边。 二位少侠，娘娘在偏院有事想问。 展昭和白玉堂跟着他去了偏院。庞飞在偏院的一张桌边坐着，见展昭和白玉堂到了，就详细问了一下案子的进展。公孙信中只讲了让庞飞帮忙试几个人，小四子又说不清来龙去脉，于是庞飞有些拿不准。展昭将案子的前因后果还有他们的推算一说，庞飞突然轻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。 二位少侠，你们想想，若是有人欺负我，我爹要宰了那人，他会不会自己亲自动手，还将尸体扔在宫里？ 这个嘛， 会将人杀了，尸体扔在宫里又不取走的，只能说明杀人凶手是突然起意杀人的，没法将尸体运走才扔在了井里，这多半是冲动杀人。 确实如此。 你俩怎么就不懂呢？让一个男人冲动杀人的除了闺女还有情人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完愣了良久。 你俩不懂老夫少妻是什么感觉吧？ 啊， 举个例子，我九娘就比我大了几岁而已，我爹看她看得可紧了，她跟年轻男子多说两句话，我爹就醋了。 呀，嘿，太师还有这一面呢。 朝中官员无数，都是人里挑人，能进宫来饮宴的多是有权有势，权势是随着年龄增长的，男人四五十岁事业有成了，身体却开始走下坡路。年少娇妻看看是好，但看住了可不容易，只有青春是换不回来的，男女道理都一样。若是等我到了四五十岁，皇上的新妃子却只有十八九，我自然也会醋，但我是女人，我得守妇道， 醋里要忍，男人就未必了。 崔成勾引了某位官员的媳妇儿。 这回不止庞飞笑，庞飞身后两个宫女也忍不住捂嘴笑。展昭挺尴尬了，有什么问题？ 他要是勾引人家媳妇儿，就去人家家里爬墙了，跑来皇宫做什么？官员进宫饮宴也不带妻妾啊。 那是怎么个意思？ 白玉堂在一旁喝茶不说话，屋顶上天尊和阴侯听得直晃头，哎呀，好八卦，宫闱春色果然好精彩。庞飞对那两个丫头轻轻摆了摆手，俩丫头就跑到门口帮他守着门。南宫也示意附近没其他人。 宫中有宫女好几百个，大多青春年少，貌美的也不少，这大好年华自然是要找心上人了，这是人的天性。比起侍卫下人，那些上点年纪有权有势还风度翩翩的大官更受欢迎。如果能碰上一个，就算被纳了妾，也从此摆脱了下人的命运。同样道理，官员要在朝中有眼线，要有钱收买，对方未必可靠。用感情就不同了，小姑娘多好骗啊，而且后宫的消息是只有宫女才能探听到的，你想让一个女人忠心耿耿替你卖命，有钱是不够的，有情才好用。 展昭和白玉堂傻在原地，这比想象中复杂的多，也八卦的多。屋顶上阴侯和天尊点头，从争权夺利变成争风吃醋了。庞飞见展昭和白玉堂发呆，就又补充了几句， 与其查闺女，不如查做爹的，本性是不会变的。我爹既然说了这几位心狠手辣，这几位就嫌疑最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